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嫁姐》，作者明鸾，领衔主播云鹤追、锦鲤、邓佑熙。第十四回，那汉子身形魁梧，本该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却生得贼眉鼠目，气质猥琐。他先前还耍奸弄滑，非要攀污谢之真，说什么和大小姐早就私定终身，今日前来私会也是收了大小姐的信笺云云。他刚刚从怀里摸出一封信，便被谢之芳劈手夺过，拆开来一目十行地浏览了一遍，冷笑连连。 哼，好缜密的心思，连物证也有。 谢之芳将那粉色的信笺递给谢涛。 且不说这上面甜腻的香味令人作呕，我姐姐可是从来不用这些廉价的香料的。再说笔记，幕后指使之人确实仿了我姐姐的字迹，可父亲是书法上的大家，一眼便能看出这一笔一画流于形式，根本没有丝毫姐姐的端丽风骨。 那汉子面上一慌，急忙道： 你为了保护你姐姐，自然不肯承认。可我与大小姐早就云雨过无数次，这样板上钉钉的事儿，否认也无用。不信可请嬷嬷过来验身，是不是处子，一看便知。 谢之芳大怒，上前一脚踹中他心窝，暗地里用了巧劲，那汉子立刻大叫一声，吐血倒地，没命地抽搐起来。 验你大爷，我姐姐清清白白的女儿家，由得了你这般折辱？ 谢之芳眼中杀气毕露，瞪向正打算上手验身的李嬷嬷，声音冷若冰霜： 今日谁敢碰我姐姐一根指头，也立时取了尔等项上人头。 明堂。 谢涛见他动不动便喊打喊杀，出言喝止道： 君子喜怒不形于色，你这样成何体统？ 不是我脾气暴躁，实在是他和幕后之人欺人太甚。 谢之芳从腰间拔出一把锋利匕首，放在面前欣赏雪亮的刀光。 依儿子看，也不必和他说这么多，几道大刑下去，必能一五一十招供清楚。父亲，儿子和林轩常去大理寺的赵玉玩耍，也会几种令人生不如死的施行方式，不如父亲放心将他交给我，最晚明天必定给您和姐姐一个满意的交代。 且不说那汉子知道谢之芳的厉害，吓得汗出如浆，就连董姨娘也坐不住了，梨花带雨地哭了起来。 老爷，明堂左一句幕后之人，右一句有人指使，真当别人都听不出来不成？咱们家除了您、明堂、真娘，还有不懂事的灵儿，不就只剩我这一个说得上话的主子了吗？ 董姨娘着实有一身勾人的好功夫，泪珠子跟断了线一样的掉下来，偏偏又哭得美不胜收。 妾身早知这浑水烫不得，一不小心便里外不是人，果不其然，明堂将火气全部倾泻在妾身头上，妾身除了含屈认下，换一个家和万事兴，还有别的出路不成？ 好一张巧嘴。 谢之芳陡然想起上一世便是扶正了的董姨娘一力主张将姐姐嫁给当时颇受冷落的六皇子，从而将姐姐推入火坑的，顿时怒气更盛，一时间失去了理智，抓起茶盏就往对方身上掷去。他也不是没有心机的人，事实上上辈子做过的不动声色间搅弄风云之事不知凡几，今日面对董姨娘上不得台面的陷害手段，也本该有更圆融更妥善的方法去处理，可是一旦这件事牵扯上谢之真，他便忍不住要气自己前世里愚钝顽劣，将姐姐丢在这吃人的后院里自生自灭。 心疼姐姐孤立无援，腹背受敌，更恨董姨娘行事龌龊，令人恶心。又恼父亲偏听偏信，色令智昏，几方夹击之下，再难冷静。一只素手轻轻压住他的手腕，制止他继续动手。谢之方看着那号腕上鲜艳欲滴的玉镯，强忍着气将茶盏收回，提起精神和董姨娘打起口角官司。 在场十几个人亲眼看着，亲耳听着，我何时说过此事与姨娘有关？姨娘巴巴的自己跳出来说了这么一番长篇大论，倒叫人觉得是做贼心虚，不打自招啊。 董姨娘哭得越发厉害了， 妾身现在不出来为自己申辩，但当这人在明堂的害人手段之下屈打成招，到时候老爷信了外人的说辞，对妾身喊打喊杀，可还有妾身说话的机会不成？ 这倒稀奇了，这厮空口无凭的说和我姐姐有私，李嬷嬷便狗胆包天的打算给我姐姐验身，如若棍棒之下他亲口招认，你便又说什么屈打成招？姨娘到底在怕些什么？你怎知她一定会供出与你不利之事？ 哎呀，够了！ 谢涛被他们两个吵得头疼，开口斥责道： 都是一家人，何必闹得这样难看呢？明堂，你身为男儿，平日里应该多将心思放在课业上，不要三不五时往后院跑，和妇人做口舌之争。 说着他又转向泣不成声的董姨娘， 你也莫要再哭了，此事我自有计较。 言语间竟隐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之意。谢之方心中一沉，对这位耳根子极软的父亲越发失望，正打算继续据理力争，却见谢之真袅袅婷婷跪于堂前，柔声道： 今夜之事皆依我而起，带累父亲为我受累生气，全是女儿的不是，还请父亲息怒，保重身体。 谢涛的脸色缓和下来，见他这样懂事，又思及好友死前的惨状，对这个素来不争不抢的养女越发愧疚，于是缓声道： 真娘，快起来吧。关于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 谢涛心中当然明白，谢之真自小的一举一动，皆是按照最标准的大家闺秀教养。莫说粗俗下流的乡野汉子了，便是谈吐优雅的名门公子，也未必能诱动他私相授受。此事十有八九的确是董姨娘指使，他自然恼怒非常，可一来事情闹大之后，就算并无其事，对谢之真的闺誉也多少会有影响，二来枕边人风流婉约，百般迎合到底，十分切合他的脾胃，料理了董姨娘，再想找到这么一个可人儿，想必也不大容易了。因此谢涛已经打定主意，先安抚了谢之真，再到背地里暗中敲打敲打董姨娘，叫她安分守己，便可接过此事。没成想谢之真并不如他所料唯唯诺诺，反而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父亲，女儿一早便说并不认识此人，也不知道他为何会在更衣室里，女儿想他大抵是鸡鸣狗盗之辈，趁乱潜进后院，打算窃取些金珠财物，被捉住了才胡乱攀咬的。此事本不该扯到女儿的清白上去，更不与姨娘相干。父亲问我的意思，以女儿愚见，以偷盗之名将之扭送官府便是，赏多少板子，判几年徒刑，自有明文律法定论。 谢之方豁然开朗，暗赞姐姐此法精妙，忙不迭的添油加醋道： 姐姐说的不错，爷方才丢了枚玉扳指，那可是祖母传下来的古物，价值连城，想来就是这贼子偷的。小兰小绿，你们另去库房取册子，好好对一对更衣室少了几个花瓶，丢了几件古董，一一记录下来，如实报给官差。 嘴上说着如实，那双灵动跳脱的眼珠子却不停给小厮们做着眼色， 示意他们按住手脚，将损失编造得越严重越好。果不其然，汉子听见要扭送官府，立时便慌乱起来，一张脸变颜变色的。他偷偷向李嬷嬷投去求助的眼神，见对方眼观鼻，鼻观心，并无搭理他之意。护院们又七手八脚地打算将他拖走，咬着后槽牙，把心一横，破罐破摔道： 我知道，我全都知道啊，一切都是他指使的，和我没有关系啊。 粗壮的指节直直指向李嬷嬷，堂下立刻便炸了锅。听众朋友们，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点击订阅关注，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